起来，我带娃要晒衣杆，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当太平台，非洲澳洲红黑台湾红黑。 我翻到你呢个五月十八号晚嘅北上频道啦， 迟啲啊，今集唔好意思啊， 今日又迟，上个礼拜冇， 系 OK， 咁啊想点啦我哋，咁啊唔关 break 架事嘅，上个礼拜我要睇波啊嘛，大佬， 系睇晒咯，今个礼拜系嘛， 吓睇晒， 联赛睇晒， 紧要嘅大佬，你估我哋系嗰啲？ 有你 气势到明品品质嗰啲大佬睇波，我哋唔识讲波， 想知讲啲咩就听下听日嘅网台大典或者前日嘅足球频道， 前日嘅足球频道啲 又变咗个怨妇咁样真系。咁啊，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啦，上个礼拜就即係停咗个礼拜嘅北上频道。 係做返六節今日。 係啦，今日就所以上个礼拜得唔係前一集得我同阿迪，所以今日搵埋阿 Kevin 嚟。 係啦 做一節咁就算啦。咁啊仍然都未有刁文流嘅。 係啦 刁文流就我都約緊㗎啦。 嗯係而家佢要約佢㗎而家。 唔係应该呢一刻就喺深圳嘅。咁啊话说呢就睇 Facebook, 就琴晚呢就深圳嘅沙嘴呢就數咗69个香港人。 係有一个。 69个。 是啊 ,69 个香港人。 就冇消息啦。 咁我失咗就冇消息啦。係啦。咁希望大家祈求啊牛冇事啦。 牛有冇事就都呼吁下大家啦。严打啊小心啊。 小心啊好 你索撚咗。 冇事冇事我仲有得去玩。 唔係啊牛你而家都好小心㗎真係有事啊唔係讲笑㗎即係喺。我哋個新主席都唔知做乜鬼。 地球好亂啦、啊、我覺得。即係你以為你即係內地中國人咁即係食得鹹魚抵得渴啦。唉、你嘅華人都出事嘅大佬。 係啊成個中國都成個中國掛喺中國以外咁全部都最近都係亂七八糟。 係。 咁啊。 點解講主席呢關主席咩事呢 啊 啊點解要關主席事啊 主席鍾意點著啲火頭㗎嘛。 係點著邊幾個、 啊、即係唔知做乜鬼新上場。 係。 咁啊好火咁啊周圍都點著啲火頭啦係咪先啦又星斗市民咁又嚴打啦係咪先。 係。 達官貴人就打貪啦。 打貪。 啊跟住就仲有啲咩仲有就意見人士哇就見一個拉一個啦係咪先。 冇錯。 跟住然之後呢就同啲隔離鄰舍啲關係呢搞到呢非常之差啦係咪先。 炒旺啊好旺 啊。你即係你見到個南沙或者個西沙其實大家我作為香港人又係好親切㗎。係。即係好似又係好似旺角啊銅鑼灣咁樣啫嘛搞到係咪先。即係係咪先冇乜大分別 嘅喎。其實多唔多內地人旅遊去越南嘅。 多多。 因為 你唔會啊。 越南平嘅地方嚟㗎。 多梗係多啦多人去啦。但你唔會我話唔係只講旅遊 ,ok?、即係你見到係我哋成個國家今時今日崛起啦 ,ok? 又話要復興啦咁你要行出去啦但行出去真係冇乜人歡迎你嘅唔係只旅遊啊。你譬如你打魚咁樣喺個海度個海其實都係銅鑼灣啊 旺 角西洋菜街啊一樣㗎咋嘛係咪先即係你又過曬界啊咁仲有就係話講明㗎嘛大家魚仔唔捉嘅你又捉係咪先啲海龜唔捉嘅你又捉係咪先即係你唔想使跟規矩㗎咁係人都怕你啦咁所以即係搞到同啲隔離鄰舍關係好差。 咪呢個進步嚟嘅我覺得。 係呀呢個進步呢個算係得政嚟㗎呢個。 唔係同國際接軌嘛嗱你記得嗰次是不是新春的時候我們都不是分析過習主席那個新春賀詞的 是 不是學一下外國的有下 Y 梭有下分歧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那 么習近平有一習主席有一個即是會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人那他研究一下美國的歷史發覺 經濟麻麻地，咪打佢老尾。 係喎，係啊，係喎，而家冇，而家你話打貪，啲房地產就死曬。 嚇死大佬！你今日我求你求日開個 Yahoo 咋？哇！睇個標題啊，中國與日非月必有一戰啊，大佬。 係啊，唔係越南都係啦。而家喂，即係中國人係真係諗緊係會唔會打越南噶嘛？係啊，因為你越南係真係最似嘅，如果要打嘅話。咁但係嗱，你問我，我先講，我就覺得唔會打。 我覺得唔會打。 我係覺得唔會打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揀對手打，咁你梗係揀越南啦。因為譬如話1979年又試過情越戰，係咪先？ 係。 咁跟住即係起碼都叫做 熟悉嘅對手。 哎呀，叫做手下敗將啊！嗱，1979年係咪真係咪手下敗將？唔知。 咁夠抽㗎越南，好勁喎！人哋話越南軍人嗰啲咩龍五嗰啲都越南嚟㗎。 你有冇你對情越戰其實知道有幾多先？ 越戰、 哦、情越戰啊，大佬，唔係越戰，越戰就美國同越南打啦。我冇乜人知道情越戰嘅，原來 冇啊冇啊。 咁又可以噏兩句喎。 好啊， 情越戰係當年1979年打噶嘛。咁啊，1979年嘅三月，二月開二月打到三月，打咗一個月，跟住然之後咧就。咁咧就共產黨就發聲明就話：，我哋咧就打敗咗越軍㗎啦，入去咁啊佔領咗幾個省啦，嗰啲咩以前嗰啲咩老街啊，嗰啲咁嘅省啦，梁山啊嗰啲咁嘅省，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話我哋而家咧就鳴金收兵，嚇、贏咗個呢場戰爭，咁到今時今日歷史上咧情越戰係一場懸案嚟嘅，即係越南就屌你啦，你邊度夠我打啫？打咗一個月你咪出翻去咯，但係咧。共產黨唔係咁講喎，共產黨嘅演繹咧就係話，我哋已經懲罰咗越南啦，所以叫情越戰， 哦、 懲罰越南。咁然之後咧就自己退兵嘅。嗱、哦，當年你點解會打咧？嗱，即係你好多即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嘅，中國同越南兩兄弟嚟噶嘛。 係咪用印度嗰啲咧？你講 係用印度冇。嗱，你要講呢啲歷史咧，就你首先就係嗰、那個 嚇、 啊，你講先，你講先 嚇。七八年元文革 嚇。啊唔係七八年元文革，你七八年啦，七六年就毛澤東死啦，咁啊跟住然之後華國鋒上台啦，咁啊三個凡是派，跟住然之後隔多兩年到咧就華國鋒落台啦，咁啊然之後就鄧小平坐正啦，鄧小平嗱，所以情越戰就喺嗰個時。嗰、那個時間裏面醖釀出嚟㗎嘛。首先就係你記唔記得，首先就係七九年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咩光景呢？首先就係中國同蘇聯嘅關係好差啦。 係啊。 OK， 一路都差㗎啦嗰陣時。咁然之後越南呢喺七十年代呢，其實喺七五年之後呢，其實開始轉向呢就是、親蘇㗎嘛。就開始親蘇㗎嘛。咁然之後呢有柬埔寨嘅問題啦。柬埔寨嘅問題就因為七五年嘅時候，赤柬咧就已經佔領咗呢、這個，即係解放呢、這個柬埔寨啦。咁、就殺咗好多華僑噶嘛。我等陣我哋都可以講下呢個華僑呢個問題啊。咁然之後咧就咁啊，柬埔寨嗰陣時係波爾布特統治噶嘛。波爾布特就係毛澤東嘅。即係結拜兄弟咁滯㗎嘛，咁你越南呢就親咗蘇，六七七年左緊呢，應該唔係七八年左緊呢，佢就打呢個柬埔寨嘅、越南就打柬埔寨嘅，中國就覺得就係你呢條契弟，我即係我不嬲我契弟，好似而家北韓咁樣， 你擺喺嗰邊大佬、 哦，你又親蘇聯，跟住打我條僆 ，OK， 我條僆係柬埔寨，我本來有兩條僆嘅、你又唔使問過我就打我條僆， 明曬。 咁所以現同埋加埋仲有咩咧？其實仲要加埋咧就成個國際形勢，嗰個係不能忽視嘅就咩？喺七九年咧，七十年代尾咧。你西方嗰啲國家嗰個經濟已經開始發展到七七八八，譬如特別係工業啊，咁、你香港都係㗎，香港咪嗰陣時開始啲廠咪北移咯，然之後你英美嗰啲國家或者歐洲嗰啲國家，亦都要開始尋求去揾一啲亞洲或者第三世界嘅平嘅 labor， 平嘅地 ，OK， 咁就然之後嚟發展個工，繼續發展個工業，因為你再繼續喺譬如你英國咪係咯，倫敦霧都啊，以前叫霧都，其實因為係霧霾嚟嘅啫嘛，因為污染已經好犀利啦，工業又已經去到盡啦 ，OK， 因為循環就大家呢個明嘅呢、這個，咁所以喺七十年代美國咪同毛澤東死之前咪 基辛格咪走去中國，跟住然之後大家修補翻個中美關係。咁去到79年，鄧小平上台啦，鄧小平又親美咯，因為同蘇聯嘅關係唔好嘛，佢係偏向同美國佬傾嘢啦。OK， 咁所以同越南嘅關係咪越行越遠咯，因為越 兵外交嗰陣時發生， 因為越南係親越南就親蘇啊嘛。中國就開始親美嘛，79年咧一月鄧小平訪美嘅，如果大家冇記錯嘅話，就係仲戴住頂 cowboy 帽咧，阿列根仲帶佢去睇嗰啲咩即係嗰啲牛仔啊，即係嗰啲騎一隻牛仔度喺度蹬下蹬下咁蹬蹬咗落地嗰只咧，咁然之後就一月就去完美國，二月翻嚟就打越南啦，就喺個咁嘅大環境裏邊咧，咁就打完之後咧，喂。到依家其實兩兄弟都冇乜偈傾嘅，即係當然啦，即係譬如話呢十年八年越南就開始已經發展經濟啦，咁然之後有多中國嘅廠入去啊，諸如此類啦，但係兩兄弟都冇乜偈傾嘅。你今時今日嘅越南仍然都係共產黨統治嘅，因為你打完越戰之後南越北越，咁然之後就統一咗啦。咁但係雖然而家都係一個共產國家，其實成套嘢同中國係一樣啊，一黨專政啦，有總書記啦，有主席啦，乜嘢全部一模一樣 嘅。即係難聽難 聽。但係兩兄弟冇偈傾嘅，即係未貌合神離嘅。 明白。 咁呢個就係成個背景嚟㗎嘛。咁、然之後就先翻嚟對吧？呢十年八年咁就好多啲廠入去啊，諸如此類啊，咁啊包括台資又好，中資又好咁。等等咯， 其實嗰廠咧又想問一下，因為咧即係都我諗你咪講十年八年咪越南咧開始即係成個東南亞都開始發展啦，又東盟啦、成啦咁樣嘅。 係， 咁嗰時候中國已經話啲廠係不能夠再繼續世界工廠噶嘛，咁然後就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係話喂越南嗰邊平喎，好多人搬啲去開廠喎，咁配合埋咧其實即係去翻金融界嗰邊咧就我的堅都記得啦，有一輪咧其實基金永遠都係揾話題，一期咧就狂炒到越南嘅，跟住瞬間撲街啦，係啦，咁但係瞬間撲街，咁但係去翻個經濟嗰度。其实系咪即系咁多厂搬咗过去又 OK 咧？ 其实我哋喺北上频道讲过好多次，即系首先就系、是、大陆嘅工厂北移 OK，我哋讲紧大陆嘅工厂泛指中国嘅资金嘅工厂、台资嘅工厂，同埋香港资金嘅工厂，你再细分可以有日资、有韩资、总之就系咧呢个世界工厂呢个中国咧，其实我哋都讲过就系呢五六年开始啦，或者十年八年开始嗰、那个，因为每一年嗰个原材料嘅上升啊，工人上升，所以好多人都系要再寻求出路啦。咁有啲譬如广东省嘅可以北移嘅就北移啦， 入啲啦、 西北啊之类之类咁，但系嗰个系讲紧国内嘅事情，国外嘅就系周围揾地方，越南算系。即差唔多係第一個地方，即係因為早十年八年前開始經濟改革，佢哋都係行一套經濟改革開放啦。咁跟完之後就好多人即係去嗰度設廠啦。但係港資其實就已經有好多不良嘅經驗㗎啦。 係啦，你有冇過去及過㗎？嚇？你冇話曾經有需要？ 我有多行家就試過咯。 點樣㗎？其實 咁，但係好多都已經翻曬嚟嘅，即係特別係中小型嘅廠咧。因為譬如話點講咧？有幾樣嘢就係譬如話。你做廠需要政府嘅支持，咁但係譬如話佢又唔似得好似中國共產黨咁嘅，即係譬如話你早年喺廣東省嗰啲咧，佢你入得嚟，佢引資入得嚟嘅話咧， 好 welcome， 佢真係俾足好多支持俾你。但係越南咧又會另一個情況，就好多嘢又可能講咗冇做啊，好多嘢得把口講啊，咁啊個貪污嘅情況又係極其嚴重啊，更加麻煩嘅就係、是、其實就係越南人自己嗰個問題啦，即係譬如話你需要嘅，你入得去其實就係要揾好多佢嘅工人啦，咁、但係嗰啲工人就。即係同中國嘅比咧就懶啦、 個技藝亦都 技能 手技嗰方面亦都係唔冇 中國咁仔細，即係學嘢學得慢啦、咁同埋就係、是、呢、這個係越南人嗰、那個可能係一個暴戾嘅性格嗰個問題啦，即係好多時就係 好用 好多時係啦，用冇得就喐下就即係罷工啊，廠又燒埋你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其實咧。中小型嘅廠咧喺越南咧，其實如果照我自己所知咧，就唔係話即係 咁成 多嘅，係 啦， 都唔係話咁成功嘅。 呢、這個跟住再之後咧，又再問啊，唔知傑斯有冇答案咧？就係、是、咧，嗱，今日我哋慢慢去講下越南呢排嘅排華問題啦。係 啊， 今日最賴嘢咧，就吊鬼地，即係如果你唔理嘅內民咧，即係你睇下內民就話，咦， 原來台商拿嘢要多。 係啊，咁呢個就好有趣咯。 係啦，點解會台？嗱，又點解先問翻？點解嗰啲台商會咁 OK 越南咧？即係仲多過 平啊！ 嗱，台商咧，其實你睇咧。亦都唔係中小型嘅廠嘅， 嗯， 大部分啲好大型嘅廠啦、啊，今次最發生得最大件事嘅就係台塑啦，係台塑就係林信義㗎啦，咁、嗯、林信義 都有、 啊，所以林信義覺得好冤枉嘅，因為你又大家又對林信義有咩認識啊？林信義其實六型啊，大佬，即係如果你記得當年陳水扁做總統嘅時候咧，佢做過兩個 position 㗎，佢做過。經濟外長嘅類似嗰啲位啦，同埋咧就係幫阿陳水扁咧義務咧，所謂義務咧就做個親善大使咁樣嘅，即係類似嗰啲外交大使嗰啲咁樣嘅。 OK， 咁然之後成間台塑係佢噶啦，台塑就做鋼鐵噶啦。咁台塑以前喺大陸其實都有設廠噶，咁然之後但係因為佢嗰個政嗰、那個佢自己本人嗰個背景問題咧， 政治呢啲問題、啊， 其實佢就因為佢其實好綠嘅，但係今時今日國民黨執政咧，其實佢都有一官半職喺入邊噶，咁、嗯、但係染唔翻藍嘅大佬，咁、嗯、佢就本身就係綠，咁所以佢就覺得好冤枉啦，即係佢就覺得點解要搞我間廠先？佢間廠搞好最大鑊嘅，佢、嗯、間廠就設喺嗰、那個。河靖省嘅、嗯，其實幾個仲有咩平壤啊嗰扎咧，其實咧就台灣唔係 ，sorry， 越南有好多地廠咧，其實就設喺胡志明市周邊嗰啲省嘅、 嗯， 本身胡志明市就唔係太多廠嘅， 係 周邊嗰幾個省咧黐住嗰幾個就多，點解會黐住胡志明市咧？因為胡志明有 port 啊嘛，咁、嗯、好多廠就係做完啲嘢咧就會 by truck， 然之後就車入去。胡志明市，跟住然之後就胡志明市咧，就由 port 就走就出翻南中國海咁樣走咁樣走貨咯。咁咧就譬如嗱，台塑係最大鑊啦，因為今次譬如話聽講就有幾件瓜咗啊，有成120多人傷啊，又俾人燒 Q 咗個廠啊。咁仲有咧就今日518咧，我哋未有最新消息啊。咁但今日518其實就佢哋嗰邊好緊張啦、啊，即係台塑嗰邊嘅廠已經停，即係今日都呢一兩日都停咗工啦。咁然之後。嗱，你譬如話嗱，咁啊有呢啲咁嘅台灣廠啦，你仲有啲就譬如話統一都係好大嘅廠，都有喺越南啦，仲有一間鞋廠又係好大嘅，就係、是、泰豐其實就喺sorry 講錯，係豐泰喺呢個以前我記得喺口街都有嘅，咁而家喺越南有成六七間廠嘅，呢啲好大，仲有富士康啦。 嗯， 富士康其實呢幾年都係將啲生產線又係陸陸續續就搬過越南嘅。咁你答翻阿 Kelvin 講個問題就係、 是、咁中意越南咩？ 今次咁點解咁中意越南？ 係啊，即係啲台 唔係嗱，佢好簡單，其實台灣人就。 系咪咁样咧？嗱，即系我 解释少少啦。 你讲先， 我解释少少啦。以我所知嘅就系咧，你成个东南亚地区 ，OK， 菲律宾就一定唔会嘅、嗯，因为点解咧？菲律宾好多年嚟系排华嘅一个最重要嘅地方。咁菲律宾同印尼就 印尼都系啦，咁样。 咁然之后咧、嗯，其实咧好多其实日本同埋南韩嘅厂咧会系喺边咧？佢哋就唔会拣越南，佢会拣咗马来西亚。OK，、嗯、因为technical 上第二就系关于就系话佢啲货品运翻去新加坡嗰边咧会方便好多。 OK， 咁而点解会拣咗越南咧？就系、 是、 第一样嘢，其实主要系冇记错啊，整系90年代后嘅，类似亦都搞咗改革开放先嘅。 系， 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好啦，过咗即系去到接近2000年之后咧，咁越南政府真系个经济慢慢逐步开放啦，咁。佢第一樣嘢吸引嘅呢，因為嗰陣時內地嘅資金未係咁富庶，即係話喺90年代嘅時候仲未係，咁所以佢主要呢係吸引返台灣嗰方面嘅，咁、 嗯、 而從引咗啲台資呢就喺嗰邊嘅、 嗯、 去到2000年打後啦，大約係08年真係金融海嘯過咗之後啦，其實有部分嘅內地嘅廠呢亦都開始慢慢地覺得正如傑斯所講啦，即係成本上升嘅個成本上升得好緊要嘅關係，包括無論人工或者 resources， 咁、嗯、所以呢就過咗去越南啦。而好得意嘅就係話中國人特別係即係無論係台灣又好，內地又好，或者我哋香港人都好呢，我哋會覺得一個 point 嘅就係、是同喺成個東南亞嚟講咧，同越南人溝通咧係會容易過同馬來西亞或者菲律賓嘅。 嗯， 呢個係其中一個 有華人啊嘛， 係啦，文化嘅特色嚟嘅。 O K， 咁啊，交翻俾你啦。 我再補充少少咧，其實咧就係、是、你講緊喺即係越南引資嘅初期咧，其實就係、是。 其實佢嗰個最大嘅競爭對手咧就係中國啊嘛。係 啊 ，OK， 咁所以咧呢、這個係呢、這個一個好主要原因就係話佢就。用好多嘅優惠咧，去引進台灣嘅資金啦。咁、我只係咁講，就係話台灣好多大嘅企業做過個評估咧，基本上覺得嗰度係安全咁，即係譬如已經再冇乜戰亂啦，咁所以咪諗住就喺嗰度即係設廠啦。因為其實因為你在商言商嘅就係、是、哇，大佬工人工地租、全部嘢爭一大橛嘅時候，咁就即係衡量過，咁佢哋就去做啦。但係我想指出一樣嘢就係、是、嗱，今次好多人咧有多 misunderstanding 嘅，其實到依家都係嘅。你如果睇，譬如話，無論即係成個大中華都係嗱，首先就係、是、台灣就覺得今次係排錯華啦，排錯華，我哋好冤枉。 歪炮 東森啲新聞啊講咗好多日㗎啦，哇聲勢力竭就話，即係佢哋一個論調，即係嗰啲新聞評論員都話，喂。屌呢个系一个中越嘅纠纷嚟噶嘛，关我捻事啊！ 哇，台越 佢好捻大声噶，即系佢即系佢完全觉得自己系即系 受害者咯， 系无辜嘅，系啦，即系佢完，所以嗱，所以你话你点统一台湾咧？台湾完全唔觉得自己系中国嚟噶，佢净觉得系中越纠纷系唔关佢事，就排错话嘅。OK， 但系咧嗱，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你话系唔系排错话咧？你真系两睇嘅啫，因为咧嗰、那个其实咧系一个。嗱，係一個借意嚟噶嘛。首先，你其實同喺中國嗰個情況一樣，就係嗱喺十二號左緊已經開始咧，就醖釀緊有遊行示威。咁喺越南其實係一 Q 樣嘅，同中國一樣，就係、是、佢一樣係要申請嘅。因為越南政府亦都係同中國政府一樣，大佬好多仇家噶嘛，包括自己啲人民噶嘛，佢好驚你喂一批咗你嗰個遊行，跟住然之後你反轉頭。反個政府就撲街㗎啦嘛，咁而家其實同埋就而家嗰個喺越南嗰個喺越南本內即係本土入面嗰個聲音咧，呢件事咧其實最大嘅聲音係乜嘢咧？就係話自己個政府軟弱，喺西沙事件呢件事上面軟弱，應該要強硬啲，同中國死過。咁所以係有嗰種怨氣喺度，咁所以喺十二三號遊行示威嘅時候咧，其實越南政府好小心去處理呢件事嘅，佢又想真係想有啲人出嚟，即係夾下你中國， 係啦， 咁但係又要 搞冧咗， 係啦，又要好小心去處理啦。好啦，到最後其實批咗個遊行示威，到最後都係出事，就係乜嘢咧？咁但係個出事就係咩？個出事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啲人就借啲意，然之後因為你。本身就係平時呢、這個其實我哋成日講一樣嘢就係、是，因為你平時嗰個老百姓好少有遊行示威啊呢啲咁嘅嘢，大家都冇經驗嘅時候，喂你突然間放一次俾我， 走火 我咪去撚到盡佢咯，咁然之後跟住咪有啲嘢咪借題發揮，我平時有咩怨氣，我咪全部發泄曬出嚟咯，咁入邊入邊好正常，一定有一啲係做工廠嘅工人嘅，咁我啲可能亦都會可能有啲係台資嘅工人。台資廠嘅工人，咁平時受埋啲冤冤屈屈氣，我理撚得你係台灣人嘅華人，抑或中國嘅華人啦，我就鬱鳩你噶啦，就係咁樣嚟。同埋一樣嘢咧，即係大家就唔好忽略就係咩？其實喺越南人眼中就唔會同你分好多乜嘢叫做台資、港資、中資嘅，因為你要記得呢啲廠咧好多其實唔喺台灣搬過去嘅，佢個資金係台灣啫。但係其實佢前身係喺中國㗎嘛，咁佢有個情況係乜嘢呢？有個情況就係呢啲咁嘅台灣廠呢，其實裏面嗰啲主管級呢有好多係中國人嚟㗎。 即係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因為你好簡單，舉一個例好簡單，譬如我喺富士康，譬如喺中國嘅富士康準備搬緊啲生產線過去，你早期一定要需要返一啲譬如啲拉長啊，啲有經驗啊，即係譬如 run 生產線嘅人啊， QC 你都要搬埋 QC 啊 ，QC 啲頭啊，咁全部都係中國人嚟噶嘛。好啦，你諗下嗰度嗰啲中國人會做啲乜嘢？我十鳩幾年喺中國，成鳩都俾啲香港人、台灣人恰，係咪先？我去撚到越南，我係大哥嚟㗎喎， 大爺嚟㗎嘛。咁 到我又恰撚翻轉頭咯。以前我喺我以前學師嘅時候，見到啲台灣人成日一收工就滴曬啲台灣唔係啲大陸女工人去唱歌，我咪喺呢度照反轉換，又滴曬啲越南妹咯去唱歌咯，係咪先？咁你好多嘢呢啲嘢係積聚嘅怨氣嚟㗎嘛。咁所以喂，一有得發圍㗎，佢咪揼鳩你咯。所以其實喺嗰啲台資廠入面好多死傷嗰啲，其實係中國公民嚟㗎。 其實所以係即係撈到亂曬龍嘅，咁嗰個實際嘅情況就係大致上係咁咯。 係啦，嗱，即係做幾樣嘢啦。咁啊，好得意，即係嗱，台灣嗰邊梗係覺得好無辜啦，大佬，你排呢、這個，即係你中越嘅中間嘅矛盾嚟㗎嘛。 係啊， 即係當然係講關個轉油井嘅問題啦。咁你搞到台商問題啦。咁啊，嗱，即係呢個你自己評論啦。咁我又譬如喺啲論壇度咧，見到內地咧做慣喎，就講翻，喂，你自己台商。喺度壓榨工人 啦，冇錯啦，冇錯啦，嗱呢個就係中國嗰邊嘅聲音就係咁啦，係啦，因為呢個咧又係好普遍嘅，即係你如果喺東莞成日都係嘅，你一講台資廠同呢個港資廠有咩分別咧？ 係 如果你問翻內地嘅工人，譬如湖南嘅工人、四川工人咧，佢梗係會同你講港資廠好多，台灣老細好撚衰㗎，咁啊台灣老細真係好撚衰㗎喎， 係咩？ 係啊，即係粗粗魯魯啦，又或者譬如話你知你而家少咗，以前啊仲多，以前你知嗰啲咧，其實個成由個碌開始已經係好撚衰嘅，即係譬如。咬檳榔啊，咬到血盆大口，同你講嘢咧，個口好似出血咁樣嗰啲咧，咁粗粗魯魯啊，咁仲有就係、是、亦都係嘅，又唔係太過即係理解工人嘅感受啊，咁即係台式有台式嘅管理嘅，咁就仲有就係台式嘅管理就好有少少類似軍訓咁樣噶嘛，即係譬如會係每日開工之前啊。就會啲譬如集體做早操啦，又或者係集體訓話啦，拿啲人出嚟屌啦，咁係會咁噶，咁所以 都幾撲街， 係咁所以唔係嗰個就係台式管理啦，咁所以係啊，其實兩個情況都有嘅，即係中國嗰邊講嘅嘢亦都不無道理，咁台灣嗰邊就會即係台灣嗰邊就始終都係覺得自己好似好無辜咁樣。 喂，但我又問到樣嘢，嗱，即係我又唔多國有，即係咁中國梗係要講嘢嘅呢方面。咁佢對於台商方面咧，你有冇覺得佢有啲維護台商嘅言論？我就唔覺得有啦。 冇啊，梗係 蝕桌啦， 梗係冇啦，係啊，即係冇乘機啊，做好啲關係。 係啦，應該出嚟講。離曬譜越南，你欺負台商，即欺負我哋中國人。 你唔使啊，我話俾你聽，你直情嘅係呢十。由13號開始至到今日18號啦，呢三幾即係早三幾日啦，至到17號之前，你睇翻東森嗰邊嘅新聞咧，訪問翻有啲台資，但因為台資廠有一個特色就係咁嘅，佢又唔似得我哋香港人嗰啲港資廠，譬如好似我呢啲咁咧，一打單拋自己踩上去嘅啫嘛，台資廠係有鋪引嘅喎，台資廠如果啲好 senior 嗰啲主管咧，或者甚至係老細咧。舉家移民嘅，佢哋好傾有個 terms 叫在地啊，即係咧好即係長期分離係唔得㗎，所以老婆仔女帶埋去，咁然之後咧就喺當地咧慢慢就形成好似一個社區咁樣，有譬如話有細路仔有台灣細路仔嘅學校啊，諸如此類啊，醫院啊乜嘢佢會自己整好曬成個社區咁，所以你今次一排話咧就大撚鑊啦，你譬如話你見到呢、這個如果有睇東森嘅新聞咧，訪問翻嗰啲台資廠嗰啲家屬點樣走出嚟咧，哇！直情好似當年睇《戰火屠城》嗰套電影咁樣，killing feel 嗰啲咁啊！喂，易容啊，然之後著翻啲台妹衫啊，嗰啲有啲台唔係啲台妹人著翻啲越南妹嘅衫啊，戴翻嗰頂尖筆嗰頂帽啊，坐翻架越南電單車啊，扮撚曬越南人咁嚟走啊！你走去機場買機票走，如果唔係你出都出唔到嚟啊！喂，直情好似即同當年打越戰係一撚樣嘅大佬，咁所以即係台灣嗰邊就即係佢就會覺得佢一路都係覺得就係、是即係今次 硬食啦，食死馬啦， 硬食咯，同埋台灣廠方嗰陣，你好似頭先阿 Kevin 話， 係啦， 中國政府有冇幫手咧？ 唔好諗住中國會幫你啊！ 冇啊，你知唔知台灣廠啊？你啊傻嘅，唔好话中国政府啦，台湾政府我都唔敢信啊！信啊信自己嘅啫，信自己嘅啫。即系譬如你有间，你嗱我睇过有个报道就咁啊，有个报道咧有间台资厂咧叫做越南金团五金工业有限公司，咁呢间厂咧就好巴闭，呢间厂咧就零损失嘅，喺嗰日排华律嗰日嘅时候，咁啊访问嗰、那个。第二代㗎佢都好已經好耐㗎啦。咁第二代咁佢訪問個太子仔呢就話佢話呢啲嘢我哋平時要做好啲準備啊， 但係到有事發生嘅時候先可以抵禦到㗎嘛。咁問佢咩準備啦，佢就話嗱，我由我老豆嗰輩開始啊，喺度設廠咧已經同啲官員打好曬啲關係啦，同埋咧就不停咁樣咧，成日同啲官員講台灣同中國咧係兩個國家嚟㗎咁樣。跟住佢話有啲廠規啊，佢個廠嗰度有啲廠規咧，有幾條係咁樣寫嘅。就越南人與外國人嘅待遇咧係平等嘅咁樣啦，咁即係咁啊可以 please 到啲越南人啦。咁然之後跟住仲有一條廠規咁樣噶，台灣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唔係中國嘅一部分啊。佢真係有條廠規係咁噶，咁咧就即係好突顯個嗰、那個 台灣嘅獨立性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平時講所以喺佢入邊喺佢間廠入邊做嗰啲工人。个个都知道呢间厂系台湾厂，就唔系大中国嘅厂。 话捻咗俾你知，我哋系台湾嘅地方。 所以佢哋好巴捻闭， 都濑嘢， 零损失。 系， 佢今次就零损失。 哦，佢又冇事， 佢就冇事，走得，佢、哦、就走得啦。 喂，嗱，讲完中国政府，又讲埋头先，你都提及过台湾政府啦。嗱、我自己觉得马英九都好濑嘢啦，今次都。 系， 即系我唔知你觉得佢态度如何啦，即系。 態度唔會今日，其實台灣做嘢仲已經算係相對中國做得多啲㗎啦。 係咩？ 你譬如撤橋做得早啲啦， 係 啲飛機都多啲啦。 唔係呢個，唔係呢啲就有嘅。 你知唔知中國政府係仲更加不堪㗎？係 撲街嚟㗎。 中國政府係呢一兩日先開始，你見到佢開始做撤橋嘅工作㗎。係，即係我話俾你聽啊。所以嗱，我有一日咧，即係我又想講下，即係華僑究竟係乜嘢心態啊？即係越南嘅華僑咩心態？我未講之前咧，我又講下，我呢個禮拜咧就我同我另外一位老友記阿彭彭做節目啦，咁啊西關二少喺 D 1 8裏邊，咁啊當然啦，因為而家好難聽到嗰個節目噶，咁但係彭彭就講咗佢就啱啱因為佢去完越南， 誒 係啊，佢直情見到個排華嘅， 係 咁啊，因為佢住喺中國領事館附近，咁、 哦、 所以就佢就見到個排華，咁但係咧佢就講咗個故事咧，令到我咧同佢喺個節目度咧同佢拗咗大輪， 係 咁佢咧就因為佢咧就接觸咗好多華僑，咁、 啊、 佢就分享咗一個咧好感性嘅故仔，那個故仔咧就係咩？就係佢就話佢其中一個故仔啦，佢就話咧佢同一個咧已經係喺越南嘅一個華僑咧已經係。第四代㗎啦 ,ok, 因為第四代嘅越南華僑同佢傾偈講開呢件事，咁然之後呢嗰、那個華僑呢就同佢講，其實我真係好心係中國㗎， 係 我好想今次呢可以打得成呢場仗，我亦然後最後呢我就希望呢中國呢打勝仗 㗎，係 咁、啊、然之後跟住呢我就同佢因為呢件嘢咧，呢件事咧就拗咗好耐。 點 解？因為我覺得佢即係佢嘅角度就係梗係覺得佢覺得哇，即係冇得彈啊！ 係啊，都係受住中國。 你土生土長一個越南人，屋、哎、企、okay, 第四代，跟住之後你仍然記得自己條筋喺邊度， 係 咪 先？ 咁、哎、但係我就喂，會唔會變態咗啲咧？點會咁㗎？咁但係咧。我經過幾日之後咧，我都話，凡事我都會反省。 係， 所以咧嗱，休息一陣啦。 好， 我哋翻嚟咧，我就真係要做一做個反省。 係， 呢邊之後又可以講下咧越南華僑，甚至可以講下柬埔寨嘅華僑俾大家聽下，究竟係 係啲乜嘢嘅。講埋啲旅客啊， 講埋啲旅客又得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咁今日揀嚟嘅歌都係 越南，越南歌， 同啲越戰有關啦。 OK， 咁我都嚴肅啲喎，要 嗱呢個又幾勾起嗰樣嘢，就係我年代其實睇好多越戰嘅、 哦， 越戰嘅電影。OK， 咁啊，我哋又經歷，其實越南對我嚟講係好多感覺嘅，即係譬如話我哋細細個，我可能唔係阿馮同 不流動拉啊， 未啲係啦，我哋譬如仲有冇越南難民營嘅？你細個嘅時候 有 咁我哋有呢啲回憶啦，即係 嗰批好似係93年清曬， 係啦，冇錯。咁我哋有好多，其實我哋同越南都好多關係噶嘛，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感覺噶嘛，咁、跟住然之後仲有就八九十年代，我哋又其實又睇過好多即係越南嘅電影啦，